要大声的对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想必大家都已经连续收听了这么长时间的新年快乐了。 对啊， 那我们再来送上一份祝福，那就愿大家精致到老，然后愿来年的这一年呢，眼里全是光芒，然后笑声当中全部都是坦荡。 哦啊，那我就送一个比较实在的吧。 你说， 共同富裕啊， 可以可以可以。 哎，其实一开始上节目前，对，上节目前我还在想，就是你看平时咱们周末的时候开场都会有一些开场词打个招呼什么的，但是今天你让我真要是打开话筒说的话，第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因为祝福太多了，就好像一堆祝福塞进一个耳朵里面，然后 噎得慌啊， 就对，就显得有点多。 对， 那我们今天该怎么办呢？ 哎，比如已经开场完了嘛，嘿啊， 结束了， 这个对，各位 过去了， 新年快乐！娱乐最安排的直播现场，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对，哎。 2022年1月1号，我还记得2021年1月1号那期节目是我们四个人同框出现， 对， 然后今天呢是我们俩坐在这个直播间，但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就是要和大家，分享打出两通电话， 对啊，不光是这个打两个电话啊，因为刚片花里面就听出来了，早秀啊，这个晚间都有声音出现啊，静瑜啊，郭鹏啊，包括我们五个人都在录啊，而且真的你从片花里面你能够听出来，大家都不太一样 啊， 这个我在剪声音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听到这个版本啊，就最干净的声音，听到郭鹏，你能想象郭鹏的假子音的感觉吗？ 哦，我能想象到， 就是对，因为我们要就是放下那个包袱嘛，就是要喊出来嘛，嗨朋友，然后呢，郭鹏就是嘿朋友，哎，有爱有能量。 对，昨天在录这个片花的时候呢，那个静瑜小姐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她说我一定要把那个郭 PD 的这条音轨单频导给你。我说为什么？然后我说特别有亮点吗？她说。当然相当的有亮点， 非常不像他啊，但是静瑜也别说别人啊，那个郭 PD 这边跟我说的啊，就是静瑜一开始录的时候，嘿朋友，愿你新的一年三餐四季，郭鹏说你不能这样，你就得跟他们一样咆哮体，哎， 所以大家对咱们娱乐装牌这种咆哮的拜年方式可能还不太适应，但是去年测试了一下，觉得说，就是坐在车里那一刻听到所有的人这种涌出的祝福，就像一堆朋友坐在一个餐桌上， 对， 然后大声喊出跨年的那一刻，新年好，还挺热闹的， 真不错啊，就是这帮朋友呢，就是唯一就是有点五音不全什么的，去年又是破音的，又是跑调的啊，又是笑场的，今年还不错，完成很高，好事要发生，也是我们娱乐最安排送给大家最简单的一个新年的愿望。 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 如虎添翼，来 虎了吧唧， 你过了，这是专属于你的年啊！ 好，联络我们，找到974座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互动话题非常简单，就是今年新年的第一天，你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或者打出的第一通电话是给谁呢？ 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啊！然后呢，今天呢，因为我俩在这个新的一年的节目的时间段也是有调整的嘛， 对， 所以呢，新年的五六日呢，我跟艾科会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样的周末的感觉。 对 啊，应艾科老师的要求， 有， 专门制作了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片花。 但是为什么制作出了一种五毛特效的感觉， 有五毛你确定吗？我们来听听看啊，他也是第一次戴上耳机来听的，最王牌周末版的赛博朋克游乐场。 Welcome to Cyberpunk. Cyberpunk. Body. Where's my body? Soul. Where's my soul? Me. Where is myself? 欢迎来到2022年的城市游乐场，两位土味 Cyber 思萌 艾科将在这里陪你度过53个周末， 24个节气， 31天法定节假日， 调休不算。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声音，那么恭喜你，你的假期开始喽！ 娱乐最王牌， 欢迎进入城市游乐场园区 ，Enjoy， 尽情享受。怎么样嘛？你就说。 我头一回听，认真说还不错， 还不错是吗？ 那为什么导出来这条音轨是3分多钟呢？ 不重要啊，不重要，这个大家这个听不着就算了啊。对，对，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可能希望把这个周末的感觉做成一个游乐场的概念。 是，也就是我们俩在每周一到周天当中会出现在周五、周六、周天。所以周五大家下班路上都已经是特别的开心欢脱。 对， 因为接下来要迎接2天的周末的休息时光了。 没错，没错。 就希望你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一刻，就是啊。假期来了， 哎， 余额充足， 对，我们就是这个假期福娃啊。这首歌， 要是说2021年我分享过这么多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了，也是一首老歌，Mono 这支乐队，电子乐队，他们带来一首《Slimmer Go》。 还是我 girl， 正中靶心。 噗啊！新年第一天这样好吗？ 你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多片花都还没来得及做呢？ 嗯， 所以就是有一个现场版也不错。 嗯， 就刚那个噗，现场版录制， 行走的音效机啊！ 好，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跟我们来保持联络啊！两种方式依旧为你开通97次醉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天天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好了。 话说今天在开车的路上，都发现说风好像显得特别的大。 对， 我本来想说，元旦的第一天是不是能够带家人出去放放风？ 嗯， 真的是放风。说算了吧，我就看到那天气预报被7级阵风劝退了。 对啊，这个包括还有大风蓝色预警。然后呢，今天在晚上基本上从这个时候啊，夜幕降临，北风4级左右，而且呢也有可能阵风的6、7级转2级，最低的气温-8度，所以呢能够感觉到这个阵风的明显啊。提醒大家吧，新年第一天嘛，咱们还是要注意，比如防火呀，然后呢用火用电安全呀， 防狗是谁， 防风啊，防火。对，未来三天特别好的事情是在假期当中是以晴天为主的。 对对对，今天不出门有一件事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假如说昨天你没有熬夜去看一些综艺的话啊，不对，看跨年晚会的话， 跨年晚会、啊、 是是是，今天可以补上这一课。 嗯， 所以今天我也是在大白天的时候补了一个哔哩哔哩的现场，就是他们是按几个篇章来区分的。 嗯， 我觉得做得非常有诚意，我们可以听一下其中它一个叫焰火片花。 嗯， 很有故事带入感， 来听一听它其中的片段啊。 我们去放焰火吧，我的朋友。 去赞美一个生命的诞生。去赞美一个生命走向永恒。赞美一个人决定去爱。一个人决定跨越河流。一起去放焰火吧，把透彻心底的痛，不知疲倦的爱，所有炽烈的、灼热的、刻骨的，通通的燃成一把焰火。我们要去赞美最后一个夜晚，我的朋友。我们要从你的身体里取一团焰火。 这也是就是在今天适合作为一个跟2021说再见的时刻嘛？ 对对对， 这个还是挺好的，而且配合画面应该会很有质感。 对，关键就是配合画面。然后他那个因为开场作为一个就像一个片头一样在播放。然后那一刻我看到就是他那个其中出现的面孔就是很多陌生的普通的朋友。当然也有几个是一看就是有舞蹈功底的人。然后他们跳了一个群舞，但不算是舞蹈的一个舞，就是所有人都张开双手。就是五指向上，张开双手，就像放烟火一样。那种感觉就是， 哎，这很有意思啊。 对，我觉得这种戏剧张力还挺好玩的。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字的这个寓意啊，包括这种发音的感觉就特别不一样。你比如说，看，陪我去看焰火吧，就会觉得很浪漫。 对 对，你要说再生活一点，陪我去看小刺花吧，好像。哎，又觉得哪儿不对啊？ 不，没有什么哪儿不对，就是你说完小刺花就该那个烧烤加啤酒了啊， 拎了烟精过去了是吧？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哔哩哔哩，如果让我想象一下一个回顾的话，他们可以完全做一个简单的盘点，那就是从2021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所有在这个平台上面创建过的博主、UP主，对，把每个人 的 头像啊、ID 啊抛出来，一个一个的在整个屏幕上，我觉得至少超过10000个甚至100000个 ID 的博主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除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歌手，他哔哩哔哩一定会请到周深 啊， 对吧？ 是。 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环节，我觉得做的还挺有意思。就是那弹幕是一个，好像是开演之前会有个预约，就你要预约一个通道。假如说你要是预约了其中某一个通道 A 通道的话，然后你看到的演出内容就是 A 通道内容。当然它是好像区分在某一个石块是这么做的， 相当于分会场的概念了。 对，但是呢，就是你看到 A 的这个演出，弹幕是互通的，所以那一刻你会有一种时空错觉的感觉。 我一听着有点头晕啊。但你要说周深确实是今年很忙， 是 因为今年的跨年参加了4场晚会，央视啊、江苏卫视啊，包括在这个哔哩哔哩上面都有啊。然后王嘉尔呢是3场跨年晚会，就这俩人应该称得上是娱乐圈的劳模了。 对对对，昨天的很多台晚会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亮点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人美歌甜的杨子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然后献唱了一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温蒂公主的侍卫。 对啊，告五人的歌啊，对，这个很挑嗓音，因为他的编曲其实很华丽和丰富的。然后还有像周笔畅、程毅呢，唱了这个春天谣。戚薇、李承铉夫妻的没有唱天上飞，唱的是漠河舞厅。 对，必须承认啊，这对夫妇的这魅力确实难以抗拒。因为那种年代氛围被他们精湛的给拿住了。不光有一个代入感，还会有一个故事现在其中。 对啊，老狼呢也没闲着，狼哥这边跟张碧晨共同合作的这个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一首反正在各个时刻都非常百搭的一首歌曲了。 叶青回， 对， 还有唐嫣、秦海璐，还有黑豹乐队，他们一起唱了一首摇滚。那首歌曲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啊？ 啊，大家看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在北京卫视的这个冰雪跨年晚会上啊，包括宋轶、韩庚的组合，让人耳目一新，唱了这个《山海万里只为你》。 还有今天被短视频刷屏的这个谭维维，和华阴老腔硬核合作，在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上呈现了。 给你一点颜色，包括很多人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听众群里面在一直在聊的、期待的五月天这边，湖南卫视有一个 call in， 就是连麦嘛，找了他们之后唱，比如说像《干杯》啊，《突然好想你》啊，都也特别适合在跨年晚上来听的， 就回忆杀。 对， 突然好想你。你就发现现在很多这个看跨年晚会的人已经是到了90后了，因为这些歌是我们青春时期那个时候听的歌，所以我们老了 啊。嘿，你还能看跨年就说明你不老啊。 能看跨年才证明我老了 啊。还有一个， 看跨年这个时候应该疯呢。 哎，就还有一个，这个江苏卫视特别好的是做了一个 AI 的虚拟人像，就邓丽君嘛， 对， 跟周深合作了《小城故事》 是《 大鱼》啊，包括《漫步人生路》这三首歌，也是一个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生之年系列嘛。 对，所以我们通过了跨年晚会和明星们一起告别了2021，回首了过往，你的一路相伴都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感动啊。我们今天在稍晚一点的时间也会有一个娱乐妆牌送给听众的一封信要读出来。 对啊，我们在下半个小时的时候呢，关于各位的一封跟音乐歌曲有关的信，也回顾一下这一年当中的陪伴。来吧，我们再次刚刚提到那些亮点的音乐，回顾一下在刚刚过去的2021到2022的跨年晚会当中的一些精彩的音频。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本周综艺导览。 2022跨年之夜，湖南卫视大湾区天团共同演唱《不再犹豫》。 有信心斗志却抑制，谁人令我去滑流，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能距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只想打不死太不到老。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落与悲。 杨子柔情翻唱告五人经典歌曲《温蒂公主的侍卫》。 亲爱的，或许我们不会永远永远陪伴在彼此身边，意外和明天或谁比我更耀眼，但你像蓝天般的你眷存在我心底，久而久之变成唯一。 江苏卫视蔡徐坤演唱《春暖花开》致敬奋斗者。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微弱的声音，唱出我最闪亮的期待。 周深、邓丽君 AI 虚拟形象共同演唱《小城故事》。央视春晚，周深演唱《你要跳舞吗》。 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伤心？

新年的第一天嘛。 对 啊，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送上了温暖的祝福之后呢，来看一下大家在今天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或者打出去的第一通电话都是给谁呢？ 嗯， 猫行记他说今天唯一一个电话，而且是微信打的，就是他姐姐打电话给他商量去吃什么，而且是带爸妈去 哦。 然后最后决定啊，是先确定一下去哪个商场，至于吃什么到现场再看。这就充分展现两个选择困难症的人在一起就很头疼， 很纠结嘛。 对， 一直到饿得不行了，哎，就这个吧，就这个，排队人少啊，赶紧吃上得了啊。 对对对，而且现在特别流行，就是在尤其年三十的之前就会预约这个年夜饭。 对 对，但是现在好像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也不鼓励大家去饭店聚集了。 嗯 嗯， 所以在家里面做呢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嘛。 嗯， 我今天打电话也是给家人打的啊，肯定是说新年快乐的。但是我今天接的电话很有意思，我接到了第一个电话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 嗯， 就哎，那个你要的那个海鲜菇没货了啊。 海鲜菇 中午在家里面想做一个蔬菜汤 哦， 然后订货都快送到了，过来，哎，那个没货了，没货了。我说啊，好好好，谢谢啊。 那你这个故事应该是这样说，就会比较感人。 嗯， 我今天呢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也是唯一一个电话， 嗯， 是外卖的电话。 哦， 你看一个人好辛苦。 嘿，哎，但你知道吗？有人在盘点的时候，比如说在外卖的软件上，也会盘点你2021年， 嗯， 对你所有的点单啊，你的吃饭的偏好啊， 对， 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你的就是他提示了你的这句话呢，在整个一年的订单当中出现了77次，就是老板我今天过生日，给我多加点肉，出现了77回啊。 对，其实之前看到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数据显示啊，比如说在2021年，某一个外卖平台上面的显示数据，有很多都是打了电话要求送秋裤的 啊， 然后送什么袜子的，然后送暖宝宝的。 嘿哦，降温降太快了， 对， 寒潮频频来袭， 然后突然发现其实现在大家都特别会享受生活了。 嗯， 所以从去年开始这个点下午茶的频率就会特别的高。 哎呦， 一个小蛋糕啊，一杯咖啡啊之类的。 哦，原来大家生活都这么滋润啊。啊， 有人吃胖了， 真 是，有人怎么也吃不胖。 哎，不是那话怎么说来的，说这个别老穿这种宽松的运动裤短裤了，有空穿上牛仔裤试试，你就知道你吃了多少肉啊，都在你身体上体现出来了。 好，我们的话题正在持续当中，就收集一下大家今天的互动留言，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然我们与此同时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就是回复新年快乐四个字到974最王牌，就能收到一张图片， 对， 长按其中的二维码进入到加群聊的环节。 哎，添加好友啊，我们会把你拉到群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新年第一天嘛，咱们这个王牌固定的环节就是要发红包。不光我们内部的这个群聊要发，然后呢给大家也要发点红包。 对， 咱们就定在啊晚上这个下直播7点整的时候。 嗯， 然后呢我这边就是多出出力，把艾科的工资卡拿出来啊，信用卡也拿出来刷爆它。 太狠了， 哎， 太狠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新年快乐四个字到974最王牌，然后看到你其中那张图片呢，上面还会有两个小人的头像，我们稍后做一些解释。 Welcome to Cyberpunk. Cyberpunk. Body. Where's my body? Soul. Where's my soul? Me. Where's myself? 欢迎来到2022年的城市游乐场。两位主位 Cyber 思萌、 艾科将在这里陪你度过53个周末、 24个节气、 31天法定节假日。 调休不算。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声音，那么恭喜你，你的假期开始喽！ 娱乐最王牌，欢迎进入城市游乐场园区 ，Enjoy， 尽情享受。 This is the sound of rushing water flooding through my atmospheres, 3 metric tons of pressure. This is the sum of all my fears, something I just can't measure. I remember the story of Jonah. He was trapped in the belly of a whale. How many times must he succeed? How many times must he fail? This is the sound of rushing water. I'll see my shrink on an analyst couch. Hit me with a hammer and I'll say, ouch. What we have here is so easy to solve. Just takes a firm purpose and some resolve. This is the sound of rushing water. 来自 Sting 在2021年的时候啊，难得哎，这个生日前夕发的一首新歌叫做 Rushing Water。 那 哎，我希望这样的节奏能够带起来这种节日当中的喜庆的氛围和动感的快乐啊。 好，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接通一下娱乐装牌 Calling 的2021年的第一通电话 哟， 让大家猜一下是谁啊。 啊， 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嗨 嗨， 我是第一通电话吗？我这么荣幸吗？ 那可不咋的啊！ 我们本来 哎呦，我怎么觉得就是今天摆脱不了974的感觉？你们知道，就是下了早班以后回家，然后刚睡觉起来，又被接通到974的这种感觉。 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吗？这会儿你要不先自报家门，介绍一下。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 FM 974的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郭鹏。新的一年，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哎，谢谢， 谢谢， 谢谢郭 PD， 哎，郭 PD 谢谢 非常好啊。什么时候声音变得这么的温柔了？ 是是。 啊，睡了一觉起来，你知道嗓子有点变化。 哎呦啊！ 郭 PD 有另外一个称呼，就是胖墩儿，是吧？ 嗯。 然后胖墩儿 没有没有，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搭档给了我一个新的名字，叫974，那叫什么？头号甜心啊！ 哦，哎呦， 呦，很宠啊！ 真的是啊。 这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今天早上播了一首歌曲叫张韶涵的头号甜心。因为今年咱音乐秀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周六日也要陪伴大家的清晨时光了，所以在周六日我们有了一些特别的环节设置。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就带着大家一起 K 歌 K 了一路啊，好多朋友说好爽啊，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也是在假期还是要上班的。他说哎，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随便打开974，居然好惊喜可以听到早秀，哎，觉得还有一路的陪伴挺开心的。 对，这也是我们想问你的，在周末的时间上直播是什么感受？ 就是大家有感受到过，就是连上14天无休的生活吗？就是我本人现在，因为上个周末。对，因为上个周末有台里有一些其他活动的设置，所以就是我们周末也是没有休息的。然后连着这周，周五本来在周五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太棒了，到周五了，结果没有想到哦，周六周天还是我们。 那你要说这么说的话，这么忙，想问问你昨天跨年怎么过的呀？怎么嗨的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哎，我睡得很早， 这早间 就是说。就是说需要养他一个身体啊，所以很早就已经睡着了， 一整个养住了。所以今年在2022年有没有什么愿望，或者说有什么想送出的祝福吗？ 啊，当然有啊，就首先呢还是希望听我们974的所有听友们都可以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每天呢，都能够就是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对于自己呢，哎，我觉得越上了年纪就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比如说我一定要挣够多少钱，或者说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没有，就希望生活平淡简单，然后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健康就可以了。 嗯，好，那我们也隔空问候一下静瑜小姐姐，新年快乐。 哎，甜心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王牌 Ben。 记着明年我们要早 C 晚了哟，就是明年就下了节目之后就7点钟，我跟郭鹏就准时，不对，我是郭鹏，对不起，我跟静瑜就准时在建外大街14号楼底下等你们两个，然后去喝酒。 哎，真行， 没问题。就是早 C 晚 A 的这个概念，就是早上喝咖啡，晚上会有一点小酒陪伴我们的夜生活。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我们也会招募一些听众来到现场，好不好？ 没错没错，好的，感谢，好好的休息吧，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你们待会儿打给静瑜哦，拜拜。 好，拜拜，新年快乐。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转换中有好 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 朝思暮想， 有爱有伴有能量。 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啊，我觉得在做这个片花，包括刚刚就是连线静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强的感受。我觉得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音效就是叮咚摁那个门铃，你就会觉得新年串门的感觉出来了。 对，我们俩刚才不就让串门吗？给人家拜年去了。 对，嗨啊，我就猜 东西， 我就猜静瑜说，哎，我是郭鹏啊，这个咋一个反转？ 对，所以在今年这一年，我们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比如说早间的节目组呢，静瑜和郭鹏会在周三到周天的早上， 对， 和大家相见。 没错。 然后我和思萌呢是在周五、周六、周天这三天的时间出现。 所以我们四个人同频出现的就是在周末两天的时候，因为这样的话，好多的活动啊，也可以这个早晚联动，朝思暮想嘛。 啊， 持续在2022年为大家继续精彩的呈现出来啊。 对，最近获得的一首歌，然后我听说。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思萌特别喜欢 rapper 唱歌， 哎呦， 所以我就找了一首很符合你气质的情绪收音机， 真行啊！ 希望你们把所有的好情绪都留在自己的心底，把坏情绪都吐槽给我们吧。联络我们，找到974对王牌，或者进入到丁丁 FM 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各位。 别忘了回复新年快乐，进入我们的群聊当中。 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吗？那么多个坏男人的话，你信得过吗？无动于衷，把大脑整个放空后，你有原心的烦恼，我该怎么才能想通？淡淡的香水味中毒，冰天雪地里的羽绒服 ，You are my 麦城堡公主，当年忘却断三龙族。冬季每天凌晨我会特别想你，特别的想，可是在外地，每个代码都是你的奖品，所以坏的情绪根本不用太在意。开始到恋爱就要三个周半，了解你的性格、你的星座、你的习惯了。美女朋友圈是真的不太够看，如果有人找你麻烦，给他整个流弹。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柴米油盐意外杯杯手的都对，滴滴答答的答答答。为了鸡毛蒜皮浪费口水，睡跳跃听听歇后，舞步的节奏，接着跳接手，拼凑破碎成了快乐洗脑 ，Pop Rock 风格这首歌曲你会听吗 ？I can 一个人的夜，一个人的歌，一个人写，我会买下那辆红色的保时捷，500平的房子应该令人叹息。时间过得慢一点，走过慢一点，凌晨航班将要起飞，连我最后看一眼。行李箱的5瓶白包，手机有一半你送的，身边朋友都问我的心不会痛吗？滴滴答答钟表在转，旅程的目的地你我的终点，喜剧片没有悲剧难看，此刻我的心里已经刮起龙卷。吹过了你，吹过了我的脸颊，个眼泪擦掉痕迹，整理好的青春后，我想问，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吗？那么多个坏男人的话，你信得过吗？无动于衷，把大脑整个放空后，头晕眩心的烦恼，我该怎么才能想通？双手勾勒的梦，世界的痛，给你我不一般的成熟稳重。其实世界本身虚假，但是我有一个真实想法，你想要听一下吗？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柴米油盐意外杯杯手的都对，滴滴答答的答答答，不会为了鸡毛蒜皮浪费口水。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柴米油盐意外杯杯手的都对。滴滴答答的答答答，不会为了鸡毛蒜皮浪费口水。任何物品都不能永恒，包括爱的恨的，包括彼此情感忠诚。所以茫茫人海之中，我遇到你之后，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下个春天一起放个风筝。口先定音花味道的汉堡，脑袋早已旋转的地球 ，You're so sweet， 他对我招手，会给我带来不断上升的几率。 上学突然亮起灯， 怎么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个字不量力的复读生，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在前当时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我追过你吹过的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 这一时刻17:53，听到这首歌来自艾辰的错位时空，也是在去年配合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啊，当然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把我们好多的这个中国的奥运健儿的一些夺取金牌的这些视频剪辑出来之后，有一个错位的蒙太奇，让人感受到这种中国的精神和奥运精神啊。 是的，2021年确实也发生了很多值得铭记的大事件，比如说奥运会，然后包括我们接下来一直在紧锣密鼓筹备的冬奥会， 没错， 开始。 对啊，我以为你说包括我们接下来这个一直在持续更新的 Goodbye the Song 呢，我心想这还能说到大事件吗？ 没有， 确实是啊，大制作，真的。 真的吗？这个事儿，我今天也是想借此机会要感谢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就一如既往的支持啊。就是这一年当中呈现的歌曲呢，不是很多，也都是很碎片化的记忆。但是特别感谢大家的包容。 我估计呢，可能从这一刻你的弹唱开始，大家下的2022年的这个外卖第一单，这个什么，比如耳塞呀、耳罩啊， 对啊， 耳暖啊， 耳暖是什么梗？ 哎， 好，所以我们也就选取了其中几首歌曲，和大家今天在现场一一呈现一下。比如说我要先带来这首歌，我还记得在那个是刚入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征集了很多听友，咱们去到现场，然后和大家有一个弹唱的分享会，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陌生的面庞和熟悉的面孔，特别感谢各位。所以这首 500 miles 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希望2022年新的一年你能够脚下生风。 500 miles，请帮我打开一下我的歌词 ，Thank you， 我的 partner。 好的，艾克老师啊。 然后，怎么翻都翻不到那个歌词面。好。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long. You will know that I'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风风楼兰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这个自己还给自己鼓了个掌啊， 谢谢谢谢。 哎，真的真的，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啊，就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弹唱也是会持续陪伴大家的。 大家说大可不必。 而且呢，从这个12月份的这个艾克的表现来看呢，我们还是能够期待出来的啊，他还是能够弹得越来越好的。虽然说跟我们的初衷有点不符嘛， 嗯， 要毁掉一首歌嘛，对吗？但是呢，我们希望用这种弹唱的方式，轻松的方式，让大家就是新的一年的状态能够完全的舒适下来。 对，其实刚开始想创立这个板块呢，也是想说借此机会能够逼自己练好好练琴 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是想说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呢？ 嗯， 有的朋友真的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学习一些技能，比如说弹弹吉他呀，弹弹钢琴啊， 嗯， 或者上上英语课啊、口语课之类的。 对， 所以就是你看。我弹得这么烂我都敢去展示，那更何况你们呢？ 你这话说的， 你们肯定会更好， 就是、 特别的好。 就是、我们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寻找自信的港湾。 是的，所以在新的一年伊始的时候，我们应该埋下一颗心里的种子。那我们就到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收获它这棵大树吧。 哎，特别是家里面有琴的朋友们啊，也可以跟着艾科重新的拾起来。 对，比如说我这周唱什么歌，我公布一下，提前预告一下，咱们一起练， 一起练。哎，对，反正没有人比他弹的是吧？啊，这个 更烂了， 更好。哎嘿。 的春风啊，就要吹醒了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你的思念如久治不愈顽疾， 你的乡音。 如母亲给的胎记， 归来吧游子， 功名臣服不必提。 直至初衷别忘记， 乡音 如母亲给的胎记， 归来吧游子， 功名臣服不必提。 直至初衷别忘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 Welcome to CyberPunk. Cyberpunk. Body. Where's my body? Soul. Where's my soul? Me. Where's myself? 欢迎来到2022年的城市游乐场。两位土味 Cyber 思萌、 艾科将在这里陪你度过53个周末、 24个节气、 31天法定节假日。 调休不算。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声音，那么恭喜你， 你的假期开始喽！ 娱乐最王牌， 欢迎进入城市游乐场园区 ，Enjoy， 尽情享受。 未来来自大粉乐队，噔噔！ 你现在串词都这么说了是吧？ 就是大音效 啊！歌曲介绍都开始加这种东西了啊！哎，我真的，我看年度歌单的时候，我记得大粉乐队还专门帮我记录一下，就是2021年一整年播放的66次。对，就是已经是在我就是非常前排的位置，第三位了。 对对，能看出来，2021年的你很宠爱这支乐队，大粉乐队。 啊、对 对，所以我们也把这张，它算是去年的一张专辑，不新不旧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寓意很好的歌曲，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对啊，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大粉乐队的这种现场的感觉，乐队的感觉，也预告一下啊，我们在真的2022年新的2022年呢，也是有一个这种演出方面的福利以及。这个环节要陪伴各位。 对，如果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可能会对很多 live house 都特别的熟知，比如说江湖啊，然后九霄啊 ，DDC 啊 ，Blue Note 啊，等等 啊，等等等等等，非常多啊。所以今年我们先出合作的这个厂牌呢，就是 DDC。 嗯， 然后他们的这个音乐品质都是非常高的。然后他们每次我去看他们现场的时候，他的这个多样性啊，比如说他会呈现一些纯表演的艺术家的音乐。 嗯， 听到这个音频就是来自以色列的 handpan 手碟大师 Larry Mann， 他是手碟演奏家当中的翘楚了。 嗯， 这种比较空灵的声音啊，它能够让这个手碟呈现的非常非常干净而且又悦耳的音色。 对，也被称之为鬼手，所以它很快速精准的弹奏，配上很多变形的音乐性，影响了全球很多这个玩手碟的乐手们。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安利过，就是因为看那个北辙南辕，王珞丹所演的那个角色也是喜欢偶尔玩一玩手碟，就是让人这个静心嘛，能够静下来。 这个声音呢是来自西非丹麦的非洲融合爵士乐团，叫 Cutie Mangoes。他们是2013年组建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和大家分享这些声音，都是他们来自 DDC 的 Lifehouse 的原声。 也是在整个2021年当中出现在 DDC 的这些演出， 对，很优质。要补充一下 The Cutie Mangoes， 他们曾经获得过4次丹麦的格莱美的提名，也最终赢得了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的很多奖项，所以在很多地区它是非常有人气的一支乐队。然后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呢，是丝路之声 Hedy Eldy Back， 是来自嫩巴黎、 黎巴嫩贝鲁特的一个这个乌德琴演奏家及作曲家啊。 Sorry。 还有著名的音乐家马友友的这个丝绸之路的乐团成员之一。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回顾的音频同时也跟各位预告一下，在之后我们会和像这样的一些 live house 更多的合作 啊。我还没有从刚才那巴黎出 发现了你是怕这个嘴瓢，然后呢开始不说字儿了啊，只蹦声音是吧？ 就发现好像这个大脑当中出现一个名字，然后你也会把它这几个字给它颠倒过来，是什么技能？ 就是我们希望可能在比如说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最前沿的给大家拿过来一手的一些演出的资源， 对， 演出的一些资讯，包括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咱们就专属于王牌听友的嘛，可以给到一个专属于我们听众的这种福利。 对，2021年我们也回顾一下他们现场的音乐人有很多，比如说西域民族摇滚老将艾斯卡尔灰狼，然后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杭盖乐队，还有福禄寿、布衣、假假条等等等等，还有一支乐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叫国足乐队 Chinese Football。 对，我没有听过他们的现场，不知道如何啊。还有顾中山三重奏、Rustic 等等等等，所以就是这种纯音乐类型的艺术家他们也会呈现啊，包括我们熟知的一些乐队也会有。 对啊，大家那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974最王牌随时回复新年快乐，然后呢扫码添加好友之后拉到群里面，我们会稍后把这样的一些就是在未来一年当中的一些演出一些这种到时候的优惠呀等等的第一时间在群里面通知大家就好。 对的，回复新年快乐到974最王牌，抓紧时间进群。 对啊，接下来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会通过一个片花，然后进入到我们稍后的一个致听众一封信的环节。这个环节呢，要特别感谢的是艾科跟老白这边，昨天晚上熬夜连着制作推送啊，包括这个写文案。我觉得可能在整个过去的一年当中，因为娱乐最王牌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周一连到周日，每天都在。 是的， 所以它里面提到了是陪伴大家了365个日暮嘛。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打出一通电话，先给他一点时间做一做准备吧。 来听听。 2021年的离开一如既往，音乐记住了他的光芒。在2021年，北京音乐广播一共连续播放了8700多小时，超过73000多首歌曲。我们来不及道别，转眼就到新年。我们连续365天测评新歌，但还是会从老歌中得到安慰。50年前的4分钟，依旧会在新的2022年陪伴你度过4分钟。老友记重聚，我们也和老朋友说了声好久不见。在流媒体听歌软件中，关于你好2021的歌单，比再见2020的歌单多了2193个。而截止到2022年1月1号的下午2:05，关于2022的歌单又新增了160个。时间洒洒而过，那些渺小的、宏大的、悲伤的、快乐的、懦弱的、英勇的、暗淡的、鲜亮的，原来音乐 都还记得。娱乐最王牌，2022，新年快乐，我们都在。 没错，新年快乐，我们都在啊！就是在新的一年当中呢，从周一到周日的这个时间里面，反正我们熟悉的声音没有一个会离开，你依旧会在同样的时间段去守候陪伴大家的。 对，也要说一下，重温一下，想必今天大家在开车路上都已经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又回归了，那就是 Jack Tom。 哎啊，对， 杰克唐。所以呢他也会也可能会以后出现在这个周末当中，偶尔会出现那么一下下。 嗯， 因为我曾经给他发过一份邀请，我说什么时候能来弹唱一下，没问题。 你们俩共同来完成那 Goodbye the Song 是吧？哎，真行。怎么样，这会儿我们的今天第二位连线的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吗？ 嗨 Hello 哟，这是谁呀？ 静宇你好啊。 静宇你好。 我是杰克唐。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要客串别人？刚才静宇客串了你，然后你现在客串 Jack Tang。 哎，就是 对啊，你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很新鲜的声音，我还以为你要说我，现在我一阵失忆，哎，好失落。 你这声音大家都已经每天早上都要听啊， 嗯， 就已经非常熟悉老朋友了。所以接下来我也期待是一下我们早 C 晚 A 的合作。 嗯，好的。这个从今天早晨的情况来看呢，早晨的需要一杯咖啡确实是非常的带劲啊，因为早晨还是要有特别提神醒脑的功能。不过早晨好像好多朋友听到我们俩唱歌以后说，早晨连咖啡都省了，听这种叫唤好像也很难再继续睡得着了啊。 所以昨天晚上如何跨年的呢？你跨年了吗？还是早睡了？ 我跨了呀，我工作没做完呀。 这也太实在了啊！ 就是你们俩对 啊， 诉求都是一毛一样的 啊， 跨了呀，这步子迈大了呀。 对啊，就是你知道，就是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工作，我就是特别认真，直到还有五分钟的时候零点，我一看哦，马上要零点了，然后我给自己做了一个仪式感拉满的事情，就是赶快跑出去。随便找了一家的这个跨年晚会看了一下，然后跟上面人一起耶哦耶。yeah, oh, yeah, 对， 所以当零点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是跟我们一起欢呼来着，只不过就是 像一个 陌路的过客一样走过去耶、yeah 我刚才形容的有这么惨吗？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惨啊。 就感觉你好像是在忙碌家里的工在忙碌工作的时候，你恰巧路过了你们家的客厅，飘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不过我还是特别感谢这个思萌当时邀请我们要一起制作那条跨年片花，我觉得在里面我实现了一点点那个，就是新年大声喊的这种喊出来的这种愿望啊。 哎，你 还是不错的。 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录的时候，就是那种腔调，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一下？有爱有我有能量。 好，有爱有我有能量，耶哦耶 ，right。 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啊，我这声音说的有爱。有我有能量 啊，这句不是我说的，这是静瑜说的，只有他愿意做这种就是他特别喜欢当一个文艺女主播，我已经放弃这个梦想了。 哎，你看搭档之间的关系好，就是能体现出来互黑。 对啊，那不管怎么说啊，就特别开心能够在第一天嘛，新年第一天连线到郭 PD 啊。有没有什么就是美好的祝愿了送给我们这边娱乐最王牌的听友们？ 就娱乐最王牌的听友们，现在呢你们的这个白大树也变成我们的白 PD 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呢今年新的一年呢，这个我们早晚呢就会联动的更多了，而且呢我们就是 We are the family 是吧，然后呢这个今年我们一定会做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创意跟合作，毕竟我们九零后正年轻，对不对啊两位啊？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了，你还要蹭一下我们九零后的热度，你真行。好啦，那就不耽误你赶紧跟家人享受一下时间了，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周星长虹， 拜拜， 好，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哦。 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应该送给刚刚连线完的郭 PD， 因为他自己也非常喜欢 JC Hip-Hop，然后恰好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西苑健一郎，这首暖风央吉小马谢宇辰的合作。 Hello. Ivory Coast Sting Sunflower Shout out to Post Malone 给自己一个借口偶尔也需要休息没必要再东奔西走让杂志配上啤酒每天都早出晚归的人也需要点自由没什么看不透只要你用尽全力冲出世俗的迷宫就算有再多困难也能够与静止动我身在迷雾中必须要做个胜者 Just now or never小路平常人生来品尝像鸟儿一样像你也像他一样会跌跌撞撞让自己受伤窗外的那片天空一定是非常广阔直到未来有很多的困难在等着我暴风雨来临也没法把我逼到角落 You feel me, you feel me 超壮的像野兽 My mama told me 自己要努力外面的风气不适合逃避不必多担心他一直爱你 继续 这里是娱乐综合台 对啊、大家可以这个锁定收听啊我们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在经历的第一个日幕之后呢持续在音乐当中跟你 say hi hi 啊 say hi hi 对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俩要一起合唱一首歌曲 嗯 那这首歌就是来自花儿乐队的静止、 啊、 你准备好了吗 我就问问编调夹准备好了吗 编调夹准备好了 OK 三品你 OK 吗、 哎、 你试一下 啊 再试一下啊这点 OK 吗 嗯来唱吧唱吧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这一直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垂死坚持啊啊啊啊一小时啊啊啊啊垂死坚持啊啊啊啊全部消失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 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 有所掩饰。 哎、 我怎么发现这歌咱俩调永远唱不上去呢？就是永远合不到一起。 对， 我老 没彩排啊，就 是吧？这个我老是就是跟着大张那个大老师的节奏的， 嗯， 跟着那个 key 来走的。 你跟着大招来了，我是跟着小招，咱俩都是必杀、 啊， 开始打游戏了，是吧？ 真过分啊！对，就是我们也是回顾一下这个去年弹唱的一些片段嘛。 嗯嗯嗯， 难得不错兴致，今天这个终于找到一个你合适你的 key 的。 是，下回我找一个适合你的 key。 哎，我谢谢你啊啊！大家这个喜欢的话，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给我们点小心心， 嗯 啊，同时别忘了这个回复新年快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漫画形象嘛。 对，哎，要介绍一下这个漫画 形象。当然了啊， 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嗯、 然后给我们精心制作了一组表情包、 嗯， 然后目前为止还在精心制作当中。本来想说我们赶在1月1号的这一天能够上架五个比较常用的表情， 嗯， 但是好像现在看来这个周期得要往后稍微拖一拖了。 啊、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在、 嗯、 正在填色当中嘛。 对， 所以今天先剖了一个素描版本。 嗯， 也是一个草稿，然后呢、 嗯、 这个我感觉特别清晰的把咱们俩的形象给画出来， 就是一个抱着吉他，然后一个撸着铁 啊然后呢专门这个应艾科的要求，就是一定要配合上一个斯蒙座平板支撑，然后呢艾科坐在上面弹吉他的一个表情包这也只能在表情包里边实现了、啊、 哎，我们说不定真的在2022年能实现一番。 嘿，哎， 我很期待。 我谢谢 你， 你 们期待吗？ 心疼我还行吗？ 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感觉右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脂肪却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过。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苹果脂肪却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 下班就去死，就是喜欢你啊 FM 97.4。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蒋毅，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畅享冬奥歌声。

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 朝思暮想， 有爱有伴有能量。 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早上过着在房间，穿上新衬衫，镜子里我又长高了些，和同学吃火锅然后开黛美，一起狼人杀不用上学却不累，发条祝福传给你，请你别忘记，今年我们还要看流星，演出的愿望你都实现了吗？喜欢的男孩你都追到了吗？回家陪妈妈一块儿包个饺子，包个饺子，回家陪奶奶一块儿看个电视，看个电视，和弟弟放个烟花，让城市回忆留下，七大姑八大姨你们的红包在哪？ 时刻听到春风十里啊，迎新年报新年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期待一下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这边的其实在2022年的精彩演出啊。 是2022年的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自制剧目开山之作图兰朵在狱14年，即将会迎来第11轮的就演。那这一次呢，园丁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歌唱家沈娜、韩鹏、莫华伦、莫红还有周晓玲等等，共同唱响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天鹅之歌》。 对啊，同时呢，在最近1月7号到25号，以月相逢喜相逢的一个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也是会重磅来袭啊。那么9位的国内的知名指挥家，10支国内的一线演出团体将组成强大的演出阵容，共同奏响冬奥之声，一起送上新春祝福。 我们要再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今天这个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70度，当然到晚上的时候呢，最低气温是-80度，所以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在外边溜达了。 等会儿最高气温多少？70度是吗？ 7摄氏度 啊，最低呢 -8摄氏度。 嘿，行，哎，我觉得这歌特别好啊，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快把红包拿来。所以咱们就请出咱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好不好？ 对，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这位朋友，他是在外边吗？还是在家里呢？ 来，请出我们的亲戚。哎呦喂 ，Hello 啊 ，Hello， 我是姑还是姨我？ 你想当然都可以、啊。 刚才谁说有70度？这是要冻死我吗？ 现在是连线的状态是在哪里啊 ？Hello， 我现在是在车里，在 车 里。 那还好， 我现在把车停靠在路边，对，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下接听电话。对啊， 好，非常感谢这位。 Hello， 那没事，我们先挂了。 好，应该咱们应该来一个连线的顺序。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白杰啊，我现在是在位于石佛营儿，这是哪哪条路啊？ 行，也不太熟路。 对 啊，对，你今天不得不吐槽一下，我们本来想说2022年这个娱乐专牌的打通的第一个电话应该是你的，然后就这么的不给力啊。 对，这是 sorry， 刚才阿珂说，阿珂也说你太不靠谱了，但是我确实是有这个有难言之隐啊，因为就是昨天确实这个跨年的时间比较久啊，从下午 一直持续到晚上一点。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跨年还是真的让我非常的兴奋嘛，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有仪式感的，因为每年其实在工作当中度过，然后其实最终结束所有的工作，然后最后到家的时候应该，然后最后要睡觉就已经差不多快三点了。 哎呦 哇， 真挺晚的。 然后关键我跟你们说，我一大早又被那个谁被郭鹏给拽起来，你知道吗？ 对， 月鸟小哥哥，对，然后还让我唱365个祝福。 对， 真的 听说来着。然后那个今天静瑜和郭鹏都在我们节目当中连线的环节唱歌了，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白 PD 是不是也应该奉上自己的诚意呢？ 白 PD， 那这个白胖墩比这个郭胖墩还要惨， 这个毕竟是吧，这个 一年有365个日出， 哎， 我 冬天不了 365， 我们可没说唱这歌啊，对，换一首，对，晚间的这种，对， 你们有什么要点的歌吗？ 嗯， 我们点一首《门没锁》，好吧？哎，算了，开玩笑， 好事要发生， 行，好，可以， 好，来，哎， 呀， 贝贝。哎，阳光正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红。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哦塞罗罗塞罗罗， 哎呦，太好了啊！ 感 谢， 我跟你说，新的一年就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这个去除一些偶像包袱啊。然后那个，我觉得大家如我们的亲人一般，如我们的好朋友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思萌其实今天做了一个新版的片花，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就是最后一句其实非常的温暖，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会继续在一起，嗯， 对，我们都在这儿啊，陪着大家的， 对，嗯， 所以我们昨天也写了一篇这个推送，然后是 对 白洁老白，然后自己亲笔一笔一笔写下来的， 嗯， 开玩笑， 呵，你感觉跟小学生写作业是一笔一笔的啊， 就是在我们看到朋友圈就立了一大堆 flag 之后，我看到我的这个微信当中弹出了一篇文字，其实这篇文字特别的动人，所以稍后我们也会以这个娱乐装牌，然后全体工作人员的身份，然后为大家来读出来，好不好？ 嗯， 好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在这儿呢，然后老白，然后思萌、艾科，还有戴毅，还有我们的张大人啊，还有我们的娱乐装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的974的所有的我们的 DJ， 也要祝大家在2022年每一个日暮时分，然后呢傍晚，然后呢这个进入到夜晚的时间，都可以有好音乐，有我们温暖的陪伴。 嗯，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事事皆如自己所愿。 新年快乐，老白！ 新年快乐，老白！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思萌！ 哎， 拜拜， 拜拜， 拜拜！ 只给你用波纹，或是用涟漪，身居海底不能迁徙，原谅我已好奇，又忘路。像柔软地透明的靠近，像日光，像春心，在周围聆听，哦哦哦，触碰你，我拼命全附近你带的四季，随黄昏，随黎明，透一点记忆，哦哦哦，只要你。的经验，请你喘息，找人类造一座神迹。我以为的自在有意，偏会让你窒息，不能呼吸。将忧郁散去，像雾气在城市不留下痕迹。我、哦哦哦，别怀疑，我拼命也还是抓不住四季，是悲剧是抒情，转身像两极。我、哦哦哦，出风去。漂亮。 若你也收到这封信，想告诉你，这人间看得见四季。 2021年的离开一如既往，音乐记住了他的光芒。在2021年，北京音乐广播一共连续播放了8700多小时，超过73000多首歌曲。我们来不及道别，转眼就到新年。我们连续365天测评新歌，但还是会从老歌中得到安慰。50年前的四分钟，依旧会在新的2022年陪伴你度过四分钟。老友记重聚，我们也和老朋友说了声好久不见。在流媒体听歌软件中，关于你好2021的歌单比再见2020的歌单多了2193个。而截止到2022年1月1号的下午2点05分，关于2022的歌单又新增了160个。时间洒洒而过，那些渺小的、宏大的、悲伤的、快乐的、懦弱的、英勇的、暗淡的、鲜亮的，原来音乐都还记得。娱乐最王牌，2022，新年快乐，我们都在。 娱乐最王牌，致收音机前的你的一封信。2021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来不及告别，就奋力向前。于是时间从身边飞一般逃走，再一次轻蔑一笑，留下了些许茫然的我们感慨于他的无情。 如同过去这些年一样的感受啊，时光飞逝，毫无觉察就只剩下了蓦然回首的机会。但是还好，我们在这一刻依然无所畏惧，生命之河奔流向前，我们无法逆水行舟，也只能坦然向前。 在一些新年翻页就能够改变所有乐观情绪里，我们偶尔忧伤，却没有继续让情绪沉沦。毕竟那些平凡琐碎不会掩盖瞬间的光芒，迷茫无助也不会让我们忘记来时的方向。 我们感恩于每一个曾经被我们温暖过的而又给了我们无限力量的人，我们亲爱的王牌听友。有太多的暖心的留言，感人的 call in 的对话等等，包括音乐也在继续播放着。我们也共同记录了365个阴晴雨雪的日暮时分，像家人、挚友或者像爱人一样的在电波当中去等待那个落下的夕阳。 我们在音乐里共情，并和匆匆而去的时间握手言和，然后再牵手奔向新的一年。当我们用力地喊出新年好，是否 可以将这一年当中的遗憾和悲伤全部留下来？而当我们用心地喊出新年好，是否可以将所有新一年的祝福和愿望全部实现？当我们喊出新年快乐啊，这个声音就能够汇聚成一种新的力量。 我们看着身边的家人爱人或一起高喊新年快乐，或默默地耳语祝福，或忙碌之后早已安睡，所以无论怎样，许此时最好的心愿也许都是祖国山河无恙，家人健康平安。 所以呢，我们整个王牌 band 在今天2022年1月1号，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这一年当中，我们会依然的充满希望，主动的去拥抱美好，拒绝悲伤啊。我们虽然平凡，也许也注定平凡，但是呢，我们不会孤单， 因为我们一直在一起啊。也特别感谢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方式，然后跟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刷屏说2022我们继续在一起。 在北京音乐广播啊，周一到周日晚上的5点到7点钟，我们希望大家就继续在一起，在整个王牌 band 的陪伴之下，共同奏响属于我们的一首歌曲啊。 听歌吧，老友记。 哟，哎，可酷了。 没有， 我真没想到啊。 I'm there for you。 咦，中间都恨不得要是吧 ，NG 好几回了。 感谢各位导演，感谢各位导演灯光，感谢各位听众配合。 哎，希望这样的一封信你会喜欢。今天虽然是我们俩在直播间，但是还有老白，还有戴毅，还有张博士三位，我们五个人其实都是在这封信当中能够把这样的一份心意送给大家的啊。I will be there for you， 永远陪着你。我也其实挺羡慕他们，就老友记这种，就是在一个场景当中，虽然是这么多年拍的一个固定的情景剧，情景家庭喜剧，但是你就会觉得每次大家一说聚餐，周末聚会就在这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个人有各自专属的位置， 对， 聊聊天，甚至是互相查一查对方，你会觉得很欢乐嘛？ 对啊，对啊，就是所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关系，比如说家人的关系、爱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朋友之间的关系。 对，我也发现了这个新年新气象，就是我今天上直播才发现，艾克确实这个湿气有点重啊。 啊， 这个 说什么呢？ 眼泪不断啊。 没，哪有，我就是可能最近身体有点抱恙，然后刚才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呵，真行。 我们送上一首歌吧。 对， 这也是我们在 Goodbye the Sun 然后这个板块开始的时候唱的第二首歌吧，应该是 啊，也是一首这个比较喜欢的啊。这艾科心头号今天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弹唱的机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 最后一天了。 哎嘿，最后一个啊。今天的直播里面，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刻，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呀、啊， 优秀的你呀，知己的话一声，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能量。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知己的话一声，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能量。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 刀仔，刀仔， 哎，稀稀拉拉的掌声啊！哎，怎么样？这个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所以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从明天开始你就听不到弹唱了，耶！ 哎，不是啊，哎，上回你还说要吐槽呢，你说吧，安排到哪一天，我们就守在旁边听了啊，到时候也给领导打个电话，我们坐一起啊，听评。 没有没有，谁说我就要吐槽领导了？那当然不能了，像我觉悟这么高的人，我一定要吐槽我身边的 partner 啊。 嘿，我谢谢你啊，哎，真的，推开世界的门也是推开新一年的门嘛。 嗯， 最后在今天节目的直播里面还剩一点时间，我觉得我给你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吧，在直播当中跟大家送上一个新年祝愿，怎么样？ 好呀。 啊。就是看看新的一年你希望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或者你希望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啊？我先说嘛，就是 你先说。 对，我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就是每一次去看脱口秀都能够笑出来啊，它一定要很精彩。每一次失眠熬夜呢，第二天领导就刚好不开会啊，然后呢每一次这个大家在就可能 emo 的时候呢，都有音乐可以陪伴你。 嗯， 啊，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吃炸鸡、吃火锅，第二天都不长秤啊。 对，这个很重要。 对啊。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就是比如说2021年的年末的时候，看到2021年比如说一月份那个时候照拍自拍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你会觉得有些许的变化。所以我昨天在写一段文字的时候就特别感慨，生活当中有仪式感的人会更加认真对待生活，他们会在一月埋下一个彩蛋，然后在12月的时候把它挖出来。所以在2022年的今天，你不妨埋下一个小彩蛋，看今年年底的时候能收获什么样的大树。 哎，啊，我们期待大家这个独木不成林嘛，这个我们营造一片娱乐最王牌的森林啊。 好嘞， 真行啊。这个最后一首歌依旧是一个新年快乐，当然全新版本，来自好妹妹陈丽等等的一些，包括焦麦琪在其中的一个合作，用这样的歌再跟各位说一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明天开始呢，我们还是正常回归到周末娱乐最王牌的欢度时光， 直播当中啊，依旧守候各位。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见喽， 拜拜，我是爱哥， 是思萌，拜拜。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是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总会有点紧张，总会有点彷徨， 不要紧张，不必彷徨， 去多好多地方，还有一年慢慢的想，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祝我们快乐， 喜欢看你坦白眼眸。